天的难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您将听到《美在生命》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。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散文《昆明冬景》。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为您解读孟浩然的诗《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》。 首先请欣赏沈从文的散文《昆明冬景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新居移上了高处，名叫北门坡。从小晒台上可望见北门门楼上用虞世南题写的望京楼的匾额，上面常有武装同志向下望，过路人马多，可减去不少寂寞。住屋前面是个大敞平，敞平一角有杂树一林，尤加利树瘦而长，翠色带银的叶子在微风中摇荡，如一面一面丝绸旗帜被某种力量裹成一束，想展开无形中受着某种束缚，无从展开。一拍手就常常可见圆头长尾的松鼠在树枝间惊窜跳跃，这些小生物又如把本身当成一个球，在空中抛来抛去，俨然在这种抛掷中能够得到一种快乐，一种从行为中证实生命存在的快乐。见或稍微休息一下，四处顾望，看看他这种行为能不能够引起其他生物的注意。或许会发现，原来一切生物都各有他的心事。那个在晒台上拍手的人，阳光已离开尤加利树，向天空凝眸了。天空一片明蓝，别无他物。这也就是生物中之一种，人。多数人中，一种人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，他的想象或情感，目前正在不可见的一种树枝间攀援跳跃，如同略带一点惊惶，一点不安，在时间上转移，由彼到此始终不息。他是三月前由阮玲独自坐了24天的公路汽车来到昆明的。敞平中妇人孩子虽多，对这件事却似乎都把他看得十分平常，从不曾有谁将头抬起来看看。昆明地方到处都是松鼠，许多人对于这小小生物的知识不过是把它捉来卖给上海人，值中央票子2毛钱到1块钱罢了。站在晒台上的那个人就正是被本地人称为上海人，花用中央票子来昆明租房子住家工作过日子的。住到这里来近于凑巧，因为凑巧反而不会令人觉得稀奇了。富人多受雇于附近的一个小小织袜厂，终日在厂坪中摇纺车纺棉纱，孩子们无所事事，便在厂坪中追逐吵闹，捡拾碎瓦小石子打狗玩。厂坪四面是路，时常有无家狗在树林中垃圾堆边寻东觅西，鼻子贴地各处闻嗅，一见孩子们蹲下知道情形不妙，就极敏捷地向平角一端逃跑，有时只露出一个头来，两眼很温和地对着孩子们看着，意思像是要说，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不成吗？ 有时也成，那就是一个卖牛羊肉的扛了个木架子，带着官秤，方形的斧头，雪亮的牛耳尖刀，来到场坪中，割下架子找寻主故事。妇女们多放下工作，来到肉架边讨价还钱，孩子们的兴趣转移了方向，几只野狗便公然到场坪中来，先是坐在场坪一角便于逃跑的地方，远远地看热闹，其次是在一种试探形式中慢慢地走进人丛中来。直到忘形挨进了肉架边，被那羊屠户见着，扬起长把手斧，大吼一声：“畜生，走开！”方肯略略走开，站在人圈子外边，用一种非常诚恳、非常热情的态度，略微偏着颈，欣赏肉架上的前腿、后腿，以及后腿末端那条带毛小羊尾巴，和搭在架旁那些花油，意思像是觉得不拘什么地方都很好，都无话可说，因此他不说话，他在等待，无望无助的等待。照例夫人们在集群中向羊屠户连嚷带笑，加上各种神明在上、报应分明的誓语，这一个证明实在赔了本，那一个证明买了他家用的秤并不大，好好歹歹做成了交易，过了秤数了钱，得钱的走路，得肉的进门，得肉的进屋里去，把肉挂在悬空钩子上。孩子们也随同进到屋里去时，这些狗方趁空走近，把鼻子贴在先前一会儿割肉架的地面闻嗅闻嗅，获得到一点骨肉碎渣，一口咬住，就忙匆匆向场坪空处跑去，或向尤加利树下跑去。树上正有松鼠剥果子吃，果子掉落地上，上海人走过来拾起嗅嗅，有万金油气味，微辛而芳馥。 早上六点钟，阳光在尤加利树高处枝叶间敷上一层银灰色光泽，空气寒冷而清爽，场坪中很静，无一个人，无一只狗。几个竹制纺车瘦骨伶仃地搁在一间小板屋旁边，站在晒台上望着这些简陋古老工具，感觉生命形式的多方。场坪中虽空空的，却有些声音仿佛从场坪中来，在他耳边响着。我不上西天，不入地狱。中贤区区长告我说，姓曾的，你不用卖肉了吧？你住中贤区第八堡，昨天抽壮丁抽中你了，不用说什么，到湖南打仗去。你个子长，穿上军服排队走在最前头，多威武。我说好，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去，我不怕无常鬼，日本鬼子我不怕，派定了我，要我姓曾的去我一定去。我去打仗保卫武汉三镇，我会打枪，我亲哥是机关枪队长，他肩章上有三颗星，三道银边，我一去就要当班长，打个胜仗我就升排长，打到北平去赶一群绵羊回云南来做生意，真正做一趟赔本生意。接着便又是这个羊屠户和几个妇人各种诅咒的话语。瓶中一切寂静，远处什么地方有军队集合，下操场的喇叭声音在湿润空气中震荡，静中有动。他心想，武汉已陷落三个月了，屋上手一个人家白粉墙刚刚刷好，第二天就不知被水某一个恪尽职守的公务员看上了，印上12个方字，费很多想象把意思弄清楚了，只中间一句话不大明白，培养卫生，好像是错了2个字，这是小事。然而小事若弄得使人糊涂不好办理，大处自然更难说了。带着小小铜像铃的瘦马驮着粪桶过去了，一个猴子是瘦嘴脸人物从某个人家小小黑门边探出头来喊，娃娃娃娃。娃娃不回声，他自言自语说道，你哪里去了？吃屎去了。娃娃年纪已经8岁，上了学校，可是学校因疏散下了乡，无学校可上，只好终日在场坪煤堆上玩。煤是从哪里来的？地下挖来的。做什么用？可以烧火。娃娃知道的同一些专门家知道的相差并不很远。那个上海人心想， 你这孩子将来若可以升学，无妨入矿冶系，因为你已经知道煤炭的出处和用途。好些人就因那么一点知识被人称为专家，活得很有意义。娃娃的父亲在儿子未来发展上却老做梦，以为长大了应当做冶金局长、督办。照本地规矩，当这些差事很容易发财，发了财买下对门某家那幢房子。上海人越来越多，租房子肯出大价钱，押租又多，放三分利，利上加利，三年一个赚，想象因之丰富异常。做这种天真无邪好梦的人恐怕正多着，这恰好是一个地方安定与繁荣的基柱。提起这个会令人觉得痛苦，是不是？不提也好，因为你若爱上了一片蓝天、一片土地和一群忠厚老实人，你一定将不由自主地喊：这不成，这不成，天下不辜负你们这群人，你们不应当自弃，不应当，得好好的来想办法，你们应当得到的还要多，能够得到的还要多。于是必有人问：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在骂谁？教训谁？想煽动谁？用意何在？问得你莫名其妙。伯特对于他的意思不明白，便是你自己本来意思也会弄糊涂。话不接头，良无是处。你爱人类，他怕变动；你热心，他多心。梅字笔画并不多，可是似乎很不容易认识。爱字虽人人认识，可是真懂得它意义的人却很少。 好了，沈从文的散文《昆明冬景》我们欣赏完了。《昆明冬景》写于1939年2月，当时抗战已经爆发，所以沈从文写了一种对比，一方面是春城昆明冬天的和平安逸，另一方面是将来上到战场上之后的枪林弹雨。作者最后忍不住出来发了几句议论，也表明了他的观点。好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为您解读孟浩然的诗《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，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孟浩然所作的《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》。山明闻猿愁，沧江急夜流。风鸣两岸夜，月照一孤舟。建德非吾土，危阳亦旧游。还将两行泪，遥寄海西头。本诗的题目中已经点明了他的创作地点，这是诗人乘船停宿在桐庐江上时，怀念扬州的友人，有感而发之作。既然是一首怀旧之作，诗中自然少不了对思念之情的抒发，所以在本诗的起首处，诗人先描绘了自己所停宿的桐庐江上的风景，进而描写了自己对曾经好友的深切想念。诗中写道：山色昏暗，只听见猿猴在声声哀鸣，夜幕下宽阔的桐庐江滚滚奔流，